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北京新能源汽车超市2017盛大开业，我们有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后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下午的4点钟，欢迎各位来到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这个时段，我们将会用1个小时的时间来告诉您关于我们家装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带您来休息一下，度过这个轻松惬意的下午时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首先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网络热贴。 人们工作繁忙， 今天在新浪微博呢，有一个微博大概有4000多的转发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啊。看来这一块呢，确实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进行转发。这个内容呢，就是教你如何用挂式收纳来为你的家里面扩充容量。诶，所谓的挂式收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呢挂在墙上，这样其实呢，既可以增加了你的这个屋子空间里面的一个装饰感，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房间更好的来收纳一些物品。当然在我们这个寸土寸金的这个家居面积当中啊，适当的利用这个立体空间变得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的墙壁上除了普通的壁柜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挂钩来充分的增加我们的一个物品的收纳的效率。当然呢，这篇微博中提到了啊，我们不只可以让你的空间收纳变得更有效，而且还可以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主要呢是用在哪四个地方呢？首先第一个是玄关，第二个是厨房，第三个呢是卧室，第四个呀就是浴室。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一的看一看到底在每一个地方应当如何来增加这个挂式的收纳。 首先在玄关的地方，我们一般都会放一个玄关的柜子，在柜子的旁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挂钩，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挂钩把我们的一些衣帽挂在上面，这样非常的简单和方便，您出门拿的时候呢也非常的顺手，而且呢也可以增加这个玄关地方的一个空间的立体感。如果说您使用的是一些铁艺的挂钩呢，首先这个挂钩本身就很漂亮，而且呢您可以挂一些衣服，挂一些包包，随手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拿到想要的衣服，非常的便利。 他选择走的路不是分， 而且在玄关的位置我们还可以放置一个小凳子，方便您出门之前的时候整装梳理和穿鞋使用。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厨房的收纳啊，在厨房我们利用这个挂钩来进行收纳的话，可以很高的提高你的一个生活便利度。我们可以用一个金属管钉在墙上，在上面呢再放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挂钩，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厨房用品，比如说杯子，还有高脚杯，还有一些铲勺，都可以放在上面。远远看去呢就像是一个衣架一样，而且呢这样增加了一个厨房的收纳性，同时也会使得你厨房的这个空白的墙壁啊变得更加的亮丽和更加的整洁。另外在我们厨房的转角的墙面呢也可以放置一个挂架，尺寸大小呢可以根据您的这个面积来进行确定，用来收纳一些厨房的调味品，还有一些筷子，还有一些勺，也会使你的生活变得很方便。 真鲜苦苦争着去做努力，急着跑的自己，你本来是英雄，直到变得更加恐惧，灵魂歌手太长瞬间的激素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再来说一下卧室，在卧室的挂式收纳呢，可以使得你的卧室变得创意无限。除了常规的挂架之外，大家还可以开动脑筋，发挥自己的一些创意，比如说将你的美丽的鞋子和美丽的衣服都挂在墙面上，这样可以节省了传统的收纳柜所需要的一些地面空间，同时也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收纳效果。当然，前提是您的鞋子一定要擦得干干净净，这样挂起来才会显得美观。而且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卧室里面使用一些不锈钢的挂件，这些挂件呢，它既玲珑又非常的小巧，这个挂钩的触感呢非常的细腻又非常的可爱，比如说你晚上听歌的时候的一些耳机啊，还有你的一些头饰都可以在这挂钩上进行排列，而且呢可以把一个很小的空间变得妙趣十足。我们去，所以说不妨在你的卧室呢也准备一些挂钩，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浴室的挂钩收纳啊，其实在浴室用挂钩进行收纳的话，可以让你的收纳变得更加注重细节。洗手池的旁边我们可以用一些挂式的挂钩，就是先把这个挂钩挂在洗手池的旁边，再把你的湿毛巾放在上面。其实啊，这个湿毛巾一直都是我们收纳的一个头疼的问题，挂在墙上呢非常的不美观又不容易拿取，而且没有干透的毛巾如果放进收纳柜的话又容易滋生霉菌有怪味道，所以呢最好把它挂在水池边，这样的话它滴下来的水呢便于打理，而且呢就挂在这个洗手池的旁边，而且您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便于您去拿过来。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这个浴室的收纳的时候呢，您要选择几个非常能够承重的一些大的挂钩，因为可能您需要挂一些浴巾，这个浴巾一般情况下带有水之后就会重量非常的重，如果说这个挂钩的承重不够的话呢，很有可能挂两天这个挂钩就会掉下来，所以在浴室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承重比较大的一些挂钩。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我喜欢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好的，刚才看完了我们今天最热门的这一条关于家居的微博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讲一讲关于家装的经验好了。其实啊，我们有很多的老司机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很多关于家装的一些经验，当然这些老司机呢也是希望我们通过他们自身的一些体验能够更好的在家装方面少走一些弯路。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很多年轻人毕了业买了房子之后呢，第一件头疼的事情就是装修，可别说装修只是请一个装修公司来做就好了，其实真的装下来您自己会觉得非常的累，而且呢一不小心有很多问题我们也都会忽略，等到装完之后发现再要改动就难度很大了。所以建议各位一定要多听一些老司机的一些装修经验。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各位几招关于装修中的一些不可或缺的经验。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要告诉各位，咱们家里面的鞋柜一定要那种带有百叶窗的设计，不然啊，那个味道会臭死人的。其实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方面的小细节，为了让整体更加好看一点，没有安装这种百叶窗的柜门，导致这个鞋柜里面一打开鞋柜就是非常大的一股味道。所以呢，千万要告诉各位，在装鞋柜的时候最好选择一个带有百叶窗的鞋柜，这样才不会使得你的鞋柜里面臭不可闻。除了装上百叶窗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鞋柜里面适当的放上一点清香剂，这样的话也可以有效的去除鞋柜里面的异味。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接下来再说一点，就是这个小面积的户型啊，您家里面这个沙发呀，千万不要选择太大的。 很多人呢都希望给自己的家里面打扮的好看一点，特别是认为这个沙发一定要够大，这样才会显得更加的体面，显得更加的时尚，显得更加的富丽堂皇。可是如果您家的这个面积，特别是客厅面积不够大的话呢，千万不要选择那些大号的沙发，因为搬回家之后，您就会发现您的客厅啊会变得很拥挤。从视觉上来看的话，就是一个空间基本上被这个沙发所占满了。所以说千万要注意，咱们这个户型不够大的时候，沙发一定不要选择大号沙发。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家里面这个客厅的面积在20平方以内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个三人左右的沙发就足够了。或者是您可以选择一些带有折叠功能的沙发，这个折叠功能呢，就是说等到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沙发给撑开，如果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把那一部分给它折叠起来，这样可以使得你的客厅的空间在视觉上看上去要空间大一些，而且呢你的电视柜包括你的一些其他的家具也有地方来进行摆放。所以千万在购买沙发之前要跟你的这个导购员说清楚您家的这个客厅大概是有多大面积，让他帮你来挑选一款适合您家面积的沙发。如果您的客厅面积小的话，千万不要买过于大的沙发。 快不快乐不是问题，我不过是你的玩具而已，根本不必那么在意，我不会是你身边的问题。 Baby 悲伤没有力气，看你紧张的透不过气，离开这里不需要考虑，不想再做你手中的机器。关了灯，开了窗口，吸一口气，吐一口气，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没人能管你，没人能管住你。快乐很容易，喝一杯可乐透口气，悲伤不容易，还要我假装输给你。快乐很容易，喝一杯可乐透口气，悲伤不容易，还要我假装输给你，输给你透口气。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厨房。其实很多人在厨房里面都会做很多的橱柜，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锅碗瓢勺需要来进行收纳，同时还有一些米面油啊也需要收纳起来。但是呢，很多人在做橱柜的时候当初没有太多的考虑，以至于做完之后发现橱柜做得太高了，拿东西够都够不着，或者是非常的不方便。比如现在我住的这个房子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个厨房上面呢有一排橱柜，这个橱柜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里面其实足以放上很多的米呀、面呐，或者是一些锅，但是这个橱柜真的做得太高了，每次我要拿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踮起脚尖才能拿到那个橱柜最下方那一层的东西，而其实橱柜上方的那个空间全部都浪费掉了。所以告诉给各位啊，我们做这个厨房橱柜的时候一定不能把橱柜做得特别的高，这样的话你的实用性就会很差了。一定要考虑一下咱们家人的身高和咱们这个橱柜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比例。比如说家里面的身高可能平均只有1.7米多、1.6米多的话，那千万不要把这个橱柜做得太高，因为你根本就够不着。另外呢，如果您已经安装好了橱柜呢，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弥补的措施，比如说您可以准备一些很实用的一些台面置物架，或者是在厨房里面放上一个小矮凳，方便您取东西来使用。 装饰您的星球上的洞，成千上万黑色眼珠站在脚步的转动。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继续回来。 扎中荒废中，有人在人行道上前进中迷用中，有人在厨房中央麻木中烧菜中，有人在水房边缘吵骂中冲突中。你看人家的时候跟你看自己有何不同，有时候会不会心痛。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我是万纳森，我身边在台北，面大面圆的笑容，花的耀眼，理性的点心无法和我同个桌，我没些人还有你一个个座，一声好笑声音在飘，哦哦哦哦，我错位。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嘿，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李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 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有很多的听友已经关注了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上面有很多给我们乐享生活留言的听众，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家装问题。今天呢，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几个小猪啊，这个名字很奇怪，几个小猪到底是有几个。他给我们留言说啊，这个上一次听到你们节目当中说这个厨房的台面我们最好选用的是那种利于清洁的材质，那其实台面呢有很多种，到底哪种台面的材质最好，而且呢我们应该选择哪种台面更加适合自己。那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来一块分享一下啊。其实这个台面，上次我们说到一定要选择利于清洗，是因为我们可能真的每天炒菜的时间只有那么几分钟，但是这个台面却要使用很多年。如果说这个台面不利于清洗的话，它就会很快的老化或者是变旧，就会使得这个视觉效果非常的不好看。所以呢，建议各位首先第一条就是要选择利于清洗的。当然它的材质呢也有很多种，除了这个不锈钢的，当然它很利于清洗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更加流行的新式的材质，到底都有什么呢？今天就给这个网友啊几个小猪来给您解答一下。 扣。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目前常用的材质呢，除了不锈钢之外，咱们还有这个石英石，还有亚克力，还有人造石以及岩板这四种材质。接下来就来分别告诉你一下这四种材质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这个石英石的特点呢，就是硬度非常的高，它的石晶体的含量呢达到了 90% 到 93%， 树脂大概占到了 7%， 可以说硬度呢为6度，而且里面不含有重金属，食物可以直接的接触到这个台面上面。另外呢，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抗酸碱性，非常的致密，也没有一些孔隙在上面。而且呢，石英石它是一个防火耐高温的材料，可以耐到300度的高温，熔点呢也高达1300度。而且一般情况下，石英石的生产工艺呢都有30道的抛光工序，所以呢它非常的耐老化，也不需要你做一个特别的保养。一般这种石英石呢，适用人群是一些成熟稳重的追求自然纹路的一些高端人士，建议您可以使用石英石。而这个亚克力材质呢，它是由于采用这种无缝拼接，它可以在任意的长度进行无缝的粘接，造型也非常的百变。而且呢，它还可以有一个修复功能，比如说旧了或者是有损坏的话，可以重新打磨，就可以变得光亮如新。而且呢，亚克力的花色也比较丰富，表面没有孔隙，不会污染细菌，所以呢，亚克力也是一种不错的一种选择。当然，亚克力这种材质呢，更加适合的是一些追求个性的年轻的时尚一族。另外一种材质呢是这个人造石。人造石呢，它一般情况下是比较环保和健康的，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气味，它可以防止渗透，它的吸水率要远远的低于天然的大理石，而且韧性非常的好，也是一种无缝拼接的材质，也可以进行雕刻，而且它非常的利于打理，不需要打蜡，如果有划痕在上面的话，只需要用这个砂纸或者是清水来进行摩擦就可以去掉了。所以说人造石呢比较适合一些时尚达人，还有一些喜欢亮丽色彩的人群，可以考虑选择人造石的台面。 再见那一个手势，便明白到此为止，说穿了有些讽刺，从没把我一生一世恐难变真实，多出来的钥匙留给爱的坚持，下一次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就是岩板。这种岩板台面呢，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一种台面。这种台面呢，它的板材非常的环保，非常的绿色健康，而且呢硬度也很高，非常耐刮耐高温，而且呢也有很好的一个耐酸碱的性质。 茶馆和煲汤，整个场景一下跳西安。 这种岩板的表面的孔隙率啊，几乎近于零，而且呢耐污等级达到了5级，所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不容易弄脏的台面。而这种台面呢，适合于那些比如说很高冷的，或者是喜欢一些高贵大气风格的人群，可以选择这种岩板材料。那希望我们的这个介绍呢，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网友几只小猪带来一定的帮助啊。除了不锈钢之外，您还有另外这四种台面可以进行选择，它们分别是石英石、亚克力、人造石还有岩板，都是不错的四种材料。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最新的家居用品。其实呢，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让人觉得惊奇，另外要觉得要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水龙头。这个水龙头呢很特别，为什么值得推荐呢？首先第一点，它有一个很强的装饰感，另外第二点，这是一个非常环保非常节能的水龙头。当然这种水龙头啊，我们觉得更加适合的是在一些公共区域来进行放置，可能并不太适合您在自己家里面来使用。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它的造型啊，像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摇把一样的水龙头。在水龙头的上部呢，会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是一个像玻璃罐一样的一个装置，这里面呢会有水， 您在洗手的时候啊，这个水呢会从这个玻璃罐里面流出来，而流出来之后它需要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再次进行蓄满，所以呢就可以提醒各位，在您比如说刚把手湿完需要去打肥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水龙头给关上，这样可以有效的去节水，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水量用了多少，感觉这个新鲜感很强。而且如果您要是不关水龙头让这个水流走的话呢，那可能您就算是打完肥皂等到需要冲手的时候呢，也需要再等上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这样您就不会再浪费这个水了，对吧？所以呢它是非常的环保的一个水龙头。 我不再回应你说法，答案就都写在脸上，当不做嘴角也上扬。 而且呢它的外形也非常的生动，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水蓄进来，可以看到这个水一点一点流出，就类似于打比方来说，咱们有很多这个鸟或者是小猫小狗它们的一些喂水器，就是上方储水下方出水的喂水器，这样的造型感觉很新鲜。当然我们也认为啊，在一些公共区域安装上这样的水龙头，它既可以有效的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同时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装饰。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除了刚才介绍的那款可以储水的水龙头之外呢，还有一款来自于科勒大品牌的一个创意水龙头，也是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可以说科勒这个品牌呢，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它的质量可以说不用有任何的怀疑。好在哪里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款式，有点类似于几根普通的钢管拼接而成的水龙头。这水龙头呢基本上是分为三节，可以是一种墙内式走管的这种形式啊，可以有效的节省您的空间，也使得这个墙面更加的干净。但是呢这个水龙头它的每一个管和管之间都是可以进行旋转和180度的改变方向的，这样的话就非常适合您进行各种的使用。您可能需要洗手的时候可以把它旋转的低一些，您如果需要洗脸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旋转的高一些，而且不用的时候呢，甚至于可以把水龙头给它转个180度挪在另外的一个位置。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总之呢，是一款非常简单，一款非常具有创意的现代式的水龙头，而且这款水龙头的市场价位呢，其实并不贵。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到科乐的柜台去寻找一下这样一款非常充满创意的水龙头吧。好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的同样时间，乐享生活，我们不见不散喽。 就会更美丽，美丽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秘密。秘密是一种信息，信息藏在我手机，手机需要配一件新大衣，吸引着你难以捉摸的心理，只是一种连带关系，也是一个人控制的天气。知己，知己就会更美丽，美丽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秘密。秘密是一种信息，信息藏在我手机，手机需要配一件新大衣，吸引着你难以捉摸的心意，只是一种年代关系，只是一个人控制的。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伤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这就是曲终人散。 彻底